Love.

息，雪白疆域和你雪白的心。 你永远不懂我伤悲，想 就好像白天不懂夜的 情

气息是慢慢静下来，经过情节的安排，放开了爱与不爱，只有自己愿对自己坦白。沉默可以想得回来，